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7集，复出。唰，这句话一出，办公室内还要说话的几个手下声音直接顿住，连秦四爷自己都没有想到。他抿唇看向心腹。 消息来源可靠吗？ 上次秦氏发生的内战，只有 IT 界跟几个家族注意，京城大部分的目光都被程家发生的事情吸引了。大多数家族只收取了秦汉秋这一脉的消息，对于具体过程跟商业机密不清楚，但秦四爷却异常注意。他是做这一行的，更知道能让云光财团和核心内部的人出手，徐家根本就做不到。所以在这之后，他彻底折服了，不再帮着欧阳威做事。 我亲自在大队那里盯着的。 心腹点头，他深吸一口气。 眼下已经在军事机场登机了。 眼下听着心腹的回复，秦四爷没有太大意外，只是转身看向书房内的几个手下。 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去找欧阳小姐了。以秦冉跟秦汉秋的傲气，不可能会同意让徐家或者程温如帮忙。 这两个人都十分傲气，所以无论是云光财团还是其他人，人脉只能也只会是秦冉的。秦修成要是有这个人脉，也不会到现在才放出来。在这方面跟秦冉斗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几个手下哑然失声，一行人面面相觑，好半晌，中间一人才茫然开口：“ 秦冉到底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”四爷，嫡系这一脉算是复出了吗？ 可能吧。 秦四爷看向窗外，他想起了秦老爷子。 毕竟是秦老爷子的血脉，秦家可能真的要复出了。你们听好。 秦四爷也是个当机立断的人，他直接抬头。 从今天开始，谁都不要去招惹秦汉秋。我会跟他修复关系，至于欧阳家那边，我们保持距离。如果秦冉他们愿意放过我，那更好。 京城金融中心总部，明海坐在办公室的老板椅上，背对着门吸烟。门被敲了三声，他掸了掸烟灰。 进来。 门外，心腹进来了，把欧阳威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边境重型监狱动作机密，秦四爷是一直盯着欧阳家那边才知道的。他能打听到，那这些自然也瞒不过明海的手下。明海抽烟的动作一顿，他抬头猛然看向心腹。 边境重型监狱， 办公室的气氛猛然下降到冰点。心腹跪在地上，没敢抬头。 好。 明海一挥手，手边的白瓷杯被他扫落，青色的茶水顺着边缘流到地毯上。 很好。 他转过办公椅，没有说话。好半晌，才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。他打的是大队那边的电话，询问欧阳威的事情。那边只恭敬地回答了一句：“ 抱歉先生，这件事已经归属于边境那边管，我们插不了手。” 明海阴沉着脸。办公室内，心腹连大气也不敢喘。明海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，看向心腹：“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”“ 边境重型监狱那边您也知道，只要进去了就不能出来，除非有那边的人，但我们的势力大部分在亚洲。” 心腹声音压低说道。 明海在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人脉，所以才让欧阳威去联系一二九。欧阳威是他计划中的重要一部分，更是他花了很大代价培养出来的，绝对不能出事。明海看着窗外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心情平复。他拿着手机，终于拨通了秦冉的电话。电话那边的秦冉一向冷淡。 喂， 秦冉，你应该知道我是谁。 明海声音顿了顿。 也应该知道我来找你什么事。 你说。 秦冉站在大门口，跟着徐瑶光等人的脚步。一般话说到这个程度，都知道明海是什么意思，却没想到秦冉什么也不回。明海面色冷了冷，声音却还是一如既往。 欧阳威，我希望你放了他。 听到这一句，秦冉脚步顿了顿，他看着来往的人群，轻声道：左梦。没再给明海说话的机会，秦冉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明海办公室，明海把手机扔到桌子上，一双眼睛黑得深沉。 我还真小看了我那个儿子，小看了秦冉。好，很好。 真是半点面子也不给他留。 你先下去。 他捏着烟的手发紧，心腹应了一声，全程没敢抬头，低垂着脑袋出去。门咔嚓一声被带上，明海冷静了片刻，他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，打了一个视频。视频很快就被接通。 明海。 视频那边是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。 你找我？ 杨老先生。 明海看向视频，他坐直，先是打了个招呼，才开口道： 想必你也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事。你的义女，我希望你收回她在云光财团的所有权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